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咧，今晚咧系正式开始俄国文学嘅介绍啦。咁我哋将会咧从一个近代史嘅角度下，就系由十九世纪开始咧，将俄国嘅一啲名作家同埋名作品咧系逐一同大家分析嘅。咁今晚咧，我哋将会以俄国文学史上边一位响当当嘅名字普希金嘅作品咧，作为一个范例嚟到分析，同埋开始我哋一连串嘅对于俄国文学之旅呢个介绍。咁同我哋分析普希金嘅作品嘅咧，就系本地对文学相当有研究嘅马国明先生。咁今晚我哋将会系介绍普希金嘅一个嘅小说啊，《青铜骑士》，咁系写于1833年。作为俄国诗人同埋作家嘅普希金咧，佢系喺1799年诞生于莫斯科，可以话系出生于贵族嘅家庭。八岁开始就写诗噶啦，咁喺1817年咧，由于佢嗰个嘅家庭背景嘅关系咧，佢系去到外交部嚟到公职，亦都因为工作咧，佢系可以话广泛结交咗好多优秀嘅贵族人士啦，写咗一啲咧系歌颂自由同埋反对专制嘅诗篇，咁可以话咧，同佢嘅背景相对起嚟咧，佢呢一种嘅题材咧，可以话系一个奇兵突出嘅一种嘅尝试啦。普希金是可以说自己本身非常之热爱自由，个性很独立，咁对于官场上面的一些不满的事件呢，他是不会是买账的，咁结果受到呢，也都是捉牢了一些管治的阶层，是被革除这个职务，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是几次还乡，在家里是过着一些悠闲的生活，但是当他有机会去到农民那里来到去生活的时候呢，他亦都是藉着这个机会呢，是搜集了一些传说、歌谣、谚语从中是吸取创作的营养的。除了诗之外呢，普希金还是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他的别语金小说集可以说是为俄国的小说开拓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方向，一方面扩大了写作的题材，另外也是丰富了在内容上面的选择的。可以说普希金的特色呢，是大量描写平民阶层的生活和习惯，而俄国文学里面的小人物呢，被认为是最早是出现于在他那个的小说集《别语金小说集》里面的。而农民运动的主题呢，在普希金后来的著作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之流行的题材。譬如说在下一个星期呢，我们是会介绍他1836年的一个中篇历史小说，叫做《上尉的女儿》的，也是跟农民运动的主题有关。在19世纪30年代的普希金，他的创作精力非常之旺盛，但是上层政府仍然对他有非常之大的戒心和迫害。结果在1837年呢，普希金因为一些私事的缘故，就是在决斗当中是逝世的。今晚呢，马国明先生将会是用《青铜骑士》这个作品呢，是跟我们看一看普希金所看出的一个俄国文学的方向和他一些的特点。阿明啊，我知道咧，你即系喺你嘅生活里边咧，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环绕住一啲你心爱嘅小说啦。咁对欧洲小说自然你系有相当嘅研究，但系据我所知，你特别对于俄国文学有偏好嘅。咁点解你会对譬如俄国呢个民族里边嘅所有文学作品咧有咁大嘅兴趣？ 就其实唔止对俄国文学嘅，亦对俄国历史咧，我自己都好大兴趣，因为即系俄国就系中国嘅邻居啦。咁而喺歷史上咧，彼此有好多好所謂唔係好愉快嘅經驗啦。咁所以就好細個已經對俄國嘅歷史啊、文學啊發生一種嘅興趣。咁而特別如果針對喺文學方面咧，就發覺對於呢個俄國嘅知識分子咧，佢哋嘅生活境況或者佢哋所面對嗰個社會問題啊、政治問題咧，其實同中國咧有好多地方好相似嘅。咁佢哋即係一方面都係喺即係有一個好壓制嘅一個嘅社會制度啦。 譬如在俄國時期就是一種沙皇的統治，是一個即是沙皇 是一種即是他很大權力的，即是好像中國皇帝那樣，所有即是權力啊，即不單止是集中了權力，而且也都 是一種的宗教領袖 啊， 咁好似中國嘅皇帝咧，就都好似係一種道德上嘅最高嘅代表，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好多地方係自己都好覺得好相似啦。咁所以可能就係啲咁嘅緣故咧，就吸引咗。 咁如果係一個所謂無孔不入嘅極權政府嘅制度之下，而且有相當長嘅歷史傳統啦，咁俄國嘅文學喺呢種氣氛啊，有啲乜嘢特點嘅地方？會唔會就係喺有一個傳統有一個期間咧，就係好一致性嘅，而去到某一個極點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啲革命性嘅作家？ 就頭先講話，即係俄國有好多地方同中國相似啦。咁但係即係畢竟都係兩個國家，所以亦都有啲唔同地方嘅。譬如有一點好唔同咧，就係其實俄國咧就好早已經開始呢個現代化，就係早到咧係呢個嘅17世紀末、18世紀初嘅時候咧，即係當中國仲係喺呢個清朝統治之下啦，仲係。咩康熙啊、乾隆啊咁呢啲咁嘅人物統治之下嘅時候咧，其實俄國已經開始佢個所謂現代化。主要咧就係當時嘅沙皇咧彼得一世咧，咁歷史上稱佢係即係偉大嘅彼得啊，叫做 Peter the Great 啊。咁呢個皇帝咧就佢就覺得自己國家咧同呢個西方國家，譬如同呢、這個英國啊、法國啊咁。或者甚至乎意大利嘅德國啊，喺文化上啊、政治上比較嘅話咧，就係、是落後。咁於是乎咧，佢咧就決心咧就話啊，我而家要將我的國家現代化。咁咧，佢第一步做嘅咧就係咧佢話咧就要開一個窗啊。咁所謂一個窗口可以望到西方，可以都等呢個嘅西方嘅空氣可以咧就。帶入到呢個俄羅斯，咁而呢個窗口咧，其實就係、是以佢嘅名字命名嘅城市嚇。咁咧佢咧就係、是、呢個嘅波羅的海岸，咁咧就原本咧係一個完全係屬於一種沼澤嘅地方嚇、啊，本來完全冇人口嘅、冇人居住嘅地方咧，咁佢就喺嗰個地方咧就。傾盡咧係即係差唔多全個國家嘅人力物力咧，就起一座咧係當其時就可以算係最現代化嘅城市。佢、現代化意思咧就話咧，就佢完全咧係依足曬當其時西方最先進國家嘅城市嗰種嘅規劃，同埋喺即係建築物方面啊，完全都係模仿當其時嘅所謂巴洛克啊、洛可可啊呢類咁嘅模式嘅建築。而事實上，據一啲歷史著作記載咧，當其時可能咧就係為咗起呢座彼得斯堡呢座城市咧，就死咗有呢個成150,000人。咁當然可能150,000人就唔算係咩回事啦，可能喺啲統治者眼中，但係你可以諗下呢個一個好可怕嘅數字。咁你好似美國打越戰咁，都係死嗰20,000-30,000人，但係就已經喺國家已經就反轉啦，已經就咁，何況你死150,000人？咁你傾全力去起一座城市，可能係好容易辦得到。但係問題就係話，起咗一座現代化城市，就唔表示你國家嘅其他地方咧都會現代化起嚟。咁而事實上咧，就係聖彼得斯堡咧，當佢真係起城之後啦，當佢真係發展起嚟之後咧，佢反而咧就同其他俄羅斯嘅地方咧就格格不入嚇、就完全好唔同，即、就、係、是、可以話係好生硬嚇。咁即係當然啦，一座咁現代化城市咧，就會係吸引到好多嘅即係俄羅斯嘅人啊，本身出於好奇又好，出於要尋求一個嘅一種即係發展事業啊，因為後來即係呢座彼得斯堡咧就係呢個嘅首都，咁就即係吸引咗好多人，咁亦都包括咗好多嘅知識分子啊嚇，咁嚟到呢度咁樣嚇，咁但係就同其他嘅即係俄羅斯其他地方咧，就真係完全格格不入。咁所以對於好多俄羅斯知識分子或者作家嚟講咧，所謂現代化呢樣嘢，佢哋種感受咧就係一種嚇、一種唔自然，係一種係好生硬，係一種係即係唔知點嘅嘢。 咁可能咧，佢哋對於呢一種所謂現代化嘅接受咧，都仲需要一啲嘅。 即階段啊。咁譬如普希金咧，我會唔會覺得就係喺佢嗰個文學作品裏邊咧，都出現咗呢一種矛盾？一方面咧，佢係非常之重揚彼得一世嘅功績嘅，咁都覺得佢係想呢個國家係能夠進步啦嚇，興旺起嚟。咁但係佢對於所謂佢所介紹嘅現代化，特別係譬如話聖彼得堡啊呢一個城市嘅出現咧，會唔會佢嘅文學都係對於呢種現代化運動嘅一種回應？ 絕對是的，特別如果我們看這個嘅即係青銅騎士咁嘅作品，其實分開三節，咁最初咧就有座有個介紹嚇、啊，一個所謂即係引子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就先至正式進入去嗰個嘅即係故事嗰、那個主題。咁、而嗰個引子咧，其實就係介紹呢個彼得斯堡點會出咗嚟嘅，即係介紹彼得斯堡嗰個所謂即係歷史原格。點解會起彼得斯堡？咁、而喺呢個引子裏頭咧，就呢個普希金咧，就係佢一方面佢可能係要為咗即係對官方講啦嚇，因為當其時有呢個所謂審查呢樣嘢嘅，任何作品都要 嚇出現， 任何作品都要經呢個官方審查，特別因為當呢個嘅1920几、30几年代咧，就因為。在呢個1925年嘅時候咧，俄國發生過呢、這個即係十二黨人革命啊嘛，咁就呢座革命之後，後來被鎮壓咗啫。跟住咧就當其時個沙皇就呢個尼古拉一世咧，就推行一種係好相當即係恐怖嘅即係種嘅壓制嘅嚇。咁所以喺即係任何嘅文學作品咧，都係要受好嚴密嘅審查嘅。咁可能係因為要應付呢種審查咧，就呢個普希金咧就係、是、佢就好差唔多係即係歌頌彼得一世啊，要建立彼得斯堡呢個咁嘅決心同埋呢個咁嘅即係事件啦嚇。咁、但亦都可能咧，佢亦都可能係真心認同嘅。即係佢可能都係真心想話，即係俄國都應該現代化嘅啊。可能佢係認同呢樣嘢。 馬廣明啊！就或者講到呢個罪嘅時候，有冇一啲嘅譬如話喺呢個原本裏面嘅範例咧，我哋可以截錄嚟欣賞一下。 頭先提過咧，喺呢個敘事詩最初嘅時候咧，就普希金咧就係、是、歌頌彼得斯堡。咁但佢其實歌頌咧就好特別嘅方式嘅，就佢用嗰個嘅語言咧係某個程度上咧係即係超現實嘅。咁、因為某個程度上咧，就整咗彼得斯堡咧，喺翻成個即係俄羅斯嚟講咧，就其實代表住就係超現實嘅，脱離現實嘅，你可以話係。咁所以咧，佢歌頌嘅用嘅即係意象啊，用嘅語言咧，都係好超現實。同埋佢一方面歌頌咧，亦都一方面帶出咧整個即係俄羅斯呢個政權嗰個壓迫性嘅。因為咧，佢喺歌頌之餘咧，就提到話咧，啊，我夜晚咧，我要喺一個咧無燈嘅晚上咧嚟讀書。咁點解要無燈呢？就係、是、因為如果你夜晚咧讀書咧，都可能構成一個罪嘅，呢個就係、是。 我真係欣賞下以下呢一段罪啊。 哦，聖彼得斯堡，我愛你，謝彼得大帝的傑作，我愛你的堅定，你的王者之風，你是拉法河威嚴的脈搏。化钢岩造成的浮头，铁路闪烁着道道银光，无月的晚上，你忧郁的晚空，黑暗中透着微光。我坐在无灯的小房中，书写、阅读，将自己交付梦中。晦明间，深宵的街道无边伸展，竟空无一人。当恶魔似的黑影与神器争持，海军部顶上的银针闪耀，一道接一道，夜曲的寿命尚如半刻。 剛才大家聽到的就是節錄自普希金在1833年的敘事詩作品，叫做《青銅騎士》裏面敘裏面的一個片段。 在開頭的時候他歌頌這個的彼得一世呢，那可能都即是怎麼說，有一方面是滿足官方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要即是他自己本身都是這樣想。但問題呢就是他是看得到呢，就即是俄國這種的可以說是一種畸形現代化 的道路的不健康的情況的。咁所以变咗到呢个嘅青铜骑士到去主题嘅时候咧，佢咧就叙述一个嘅一个普通嘅市民啦，你可以话系。咁但系呢个所谓普通市民咧，就系一个即系有学识嘅吓，佢系已经系受过教育嘅一个嘅普通市民。咁就讲佢咧就系要即系做嘢做得好辛苦啦吓。咁即係話佢收入咧就好微薄啦，咁要捱更底夜啊，咁樣先至可以咧係勉強咧可以糊口啦。咁而佢一生人嘅願望咧就係希望咧同佢即係心愛嘅人嘅即係成婚啦，咁而佢心愛嘅人亦都喺呢個彼得斯堡嗰度住嘅。咁咧就即係講佢即係夜晚做嘢啊，做得好辛苦啊，咁咧就一路做一路諗住佢心愛嘅人啊，咁樣啊，希望有朝一日咧可以同佢咧揾到自己一間屋啊，咁咧就即係過住好簡單嘅生活啊，咁樣啊。 呢一部分聽起上嚟，似乎都同普希金自己個人嘅一啲背景都有啲關係啊。咁佢亦都係花咗好長嘅時間咧，係同追求佢自己心愛嘅女子，繼續嘅同佢成婚。 係，但係我諗即係值得注意就係佢係講一啲係好即係典型嘅即係都市嘅即係啲小人物啦嚇。咁即係我諗。就算而家講翻二十世紀啊九十年代香港亦都係好多嘅，我諗香港嘅一啲小市民咁佢就係、是、想可能追求嘅就係、是、追求有自己嘅一間屋 嚇、 啊，可以同自己心愛嘅人結婚，組織個新家庭就係、是、咁樣樣。 即四仔手記所謂嚇。 係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放咗喺十九世紀啊呢一、這個當時係追求現代化嘅俄國啦，咁呢一個青銅騎士或者係整首敘事詩啊呢種題材嘅故事的主線咧，係有啲咩特點嚟到發展落去？佢哋所遭受的困難、抉擇或衝擊，當然是不同的，係咪？ 係嚇，特點咧就係話咧係跟住咧嗰個北風一轉咧，就係講到呢、這個彼得斯堡嘅天氣啦。啊，點解講天氣咧？就係、是因為彼得斯堡咧就係喺呢個嘅喺一個頭先已經介紹過咧，係一個好唔～即是它不是一种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来的，而是纯粹因为是这个彼得一世、他想这样就要做。所以呢变成是而这个彼得斯堡呢就刚才介绍过其实一个沼泽区里头起的、即是它是在一个低洼地带是 近海啦这样。所以呢就是天气呢就很重要了。因为个故事一转呢就讲到是有一场风暴。呢場風暴咧就即係唔單止話係即係落雨啊落雪啊，而係一刮大風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所謂一個潮汐作用啊，咁咧就令到咧整個聖彼得斯堡咧個即係大部分嘅城市咧都水浸啊，咁就包括埋咧嗰個故事主人翁佢嗰個嘅居住嘅地方，佢都即係都水浸啊，咁就。但系咧就故事咧就唔系讲呢个故事主人翁嘅遭遇，而系咧就讲佢嘅牵挂。就因为原来呢、這个故事主人翁佢嗰个嘅爱侣咧就系、是、住喺一个嘅近郊嘅地方，系一个喺间啲好破落嘅茅屋里头居住，即系话佢个女朋友嘅境况咧比佢仲差嘅。咁、所以咧当一风暴一出现嘅话咧，咁咧就呢个嘅即系故事主人翁咧，第一樣關心咧就係、是，哇！咁我嘅女朋友點樣樣咧？於是乎咧，佢咧就去到一個嘅高嘅地方咧，去睇，但系咧就話佢即乜都望唔到啦嚇、一片白洋洋咁樣樣。佢望唔到，當然好失望啦嚇。咁、就，但系跟住嗰個北風一轉咧，就話咧，原來咧呢、這個故事主人翁咧，佢去到嗰笪地方咧，就係、是、一個嘅，就係、是、一個其實就係一個銅像。就是个城市广场里头的一个其中一个铜像、即是那个城市其实都是很平的，那里根本上没有山丘，是原本是一个沼泽区，所以完全没有山丘。所以最高的地方呢就是一个铜像，那个就是这些或者就是一些碑啊这些地方。 是。 即是这个当然也都背后有很多的意象，就是说就是 在呢個地方最高的地方咧，就係、是、就係、是、銅像，當然係啲紀念呢啲嘅即係偉人啦。咁而嗰個所謂銅像咧，就其實就係紀念彼得一世嘅，啊就係、是、所謂呢個嘅呢、這個銅像咧，就話彼得一世咧就騎喺匹馬上。咁當然咧，整座嘅像咧都係用呢個青銅嚟雕塑嘅嚇，咁、啊、所以個故事名咧叫青銅騎士。咁、那個即係故事本來就敘述一啲即係好平淡嘅嘢咧，講一個即係小市民嘅生活啦，講佢嗰個嘅期盼啦嚇，同埋又講個風暴冇嘢啦，講天氣啦嚇。咁、 嗯 啊、你中英咩咩談判開頭都係講天氣，咁你講天氣啲記者可以隨便採訪係嘛？咁嗰啲嘢好似冇乜嘢，但係即係妙處的地方咧就係、是、佢突然一轉就原來話原來咧呢、這個嘅即係。呢、这個故事人中所企嘅地方咧，就係、是、彼得一世呢個咁嘅銅像喺度。 嗯，嚇、啊，你點樣去了解呢一個喺北風直轉之下嘅一種所謂視覺嘅象徵咧？嗱，譬如話喺高高在上嘅就係一個咁樣嚇、啊、富有象徵意味嘅銅像。咁我作為讀者，我哋應該點去理解呢樣嘢？當然亦都係同個歷史係有關係，係咪？ 係係嚇，咁、啊、當然就即係到咗呢度咧，咁就嗰、那個。即係普希金咧，就會你可以話係即係正式去入去主題啦，帶出佢所講嘅嘢。嗯，咁然之後佢咧就講話咧，就係、是、即係當其時嗰個風暴咧，其實係有根據嘅，係有歷史根據嘅，係真係出現嘅嚇。咁、啊、而當其時咧，就呢個嘅即係彼得一世咧，呢個皇帝咧仲在位嘅嚇。啊咁呢條故事咧就講佢咧就啊佢面對呢場風暴都好無奈啦，就感嘆一句就話咧啊，即係我雖然係沙皇，但係咧對於天氣嘅嘢咧我都係冇法子控制嘅。佢又講得好輕鬆啦，因為佢喺佢嗰座皇宮裏頭啦嚇，咁、啊、佢皇宮就當然係即係好宏偉啦，就唔怕水浸啦。咁所以咧，普希金咧就描述哇，當其時嗰個景象就係、是、啊四周都係一片汪洋，唯獨是咧就係嗰座皇宮。嚇就屹立不倒咁樣而嚇，彼得一世咧就走出嚟講，你可以話講風涼話，佢話唔關我事㗎，嚇我係皇帝啫，但係我唔可以主宰呢個天氣㗎，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但係就呢度其實就已經帶出，其實個風暴咧都已經係表示咧，就係話整個現代化歷程係咁唔自然，係一種純粹係即係由上而下夾硬嚟嘅一種嘅做法。咁、啊、所以咧就係咁唔自然咧，所以咧就某個程度上咧就會遭受所謂自然報復、啊、自然界嘅報復，一場風暴。你喺沼澤區起座城市咩？起座最現代化城市咩？但係一場風暴咧就將你整個城市攤緩。 嚇、 啊，咁即係當然對於呢啲一切咧，你個皇帝可以好灑脱咧，話啊呢啲嘢唔關我事嘅、啊、我理唔到呢啲嘢，你可以好灑脱。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啲小人物啊。嗰、那個遭遇會點樣樣咧？嚇、啊，就呢個跟住就帶出咧，就係嗰個嘅，就後來就、那個故事就講話呢個跟住嗰、那個故事主人翁咧，跟住咧就即係你可以話佢傻咗嚇、啊，因為佢跟住咧佢嘅生活咧，佢就唔翻工啦，佢咧就四圍去流浪，佢想試圖揾翻佢嗰個愛女，咁、 嗯、 當然揾唔到啦，連屍首都揾唔到嚇，咁、啊、就講佢跟住嘅生活咧就即係四圍遊離浪蕩嚇、啊，又講佢人又唔似人，野獸又唔似野獸咁樣嚇、啊，直頭用咁嘅語言嚟描述佢。咁、故事完結嘅時候咧，就話呢個嘅故事主人翁咧，有一日咧就唔經唔覺咁樣又翻到去個廣場，又見翻咧嗰個銅像。咁咧佢初頭都冇感受，但係望下咧，突然之間咧即係熱血澎湃咁樣樣。就好似乎咧，就舉起拳頭咧，就向呢個銅像話：你睇住嚟啦！咁樣即係類似咁，即係呢個蘇人係翻譯啦嚇，用即係表示話咧係你睇住嚟啦，我可能話要反抗你啊，或者諸如此類。 嗯。 但講完之後咧，佢跟住又開始有啲驚啦，開始覺得好似個銅像會喐喎，好似要走嚟追佢咁樣樣。於是乎佢就翻轉身就走啊，但係個銅像咧就好似咧就唔放過佢咁樣，搏命喺後邊追佢咁樣樣。咁、那個故事就係咁樣完結。 嗯， 咁即係呢個係可以好講出所謂現代化歷史，即係就算係一啲對現代化不滿嘅人嚇，佢、啊、都唔可能係推翻呢樣嘢。即係現代化雖然係一種咁唔健康、咁畸形嘅一個嘅即係情況，但係咧就都唔可能反抗，都要接受呢樣嘢。 嗯嗯嗯。 但係另一方面咧，佢 本身咧嗰、那個嘅思想咧，亦都真係希望咧就俄國能夠改革，能夠係自由嘅。 嗯，今晚咧同马国明倾到普希金喺1833年嘅《青铜骑士》呢一首叙事诗嘅作品里边咧，都睇到普希金嘅一啲嘅特点啊，同埋佢嘅一啲嘅态度同一个平民嚟到认同啦，对呢一个嘅当权者提出一啲嘅挑战啦。咁我哋今晚因为时间关系咧，唔能够继续喺呢方面嚟到去探讨。但喺下个礼拜咧，当我哋再分析佢晚期嘅作品1836年嘅《上尉的女儿》呢个小说里边咧，更加清楚睇到普希金嘅特点佢喺俄国文学方面嘅影响啊！今晚唔该晒马国明。 世界文学之旅，孔祥兴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